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又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 ，PC。 早晨好。 系啦，今日咧想同你讲下咧呢个篮球队啊，之前咧都有跟进嘅，就系、是、打到呢个全国嘅联赛啦 ，NBL 啦，咁啊就系呢个香港金牛队啦。咁啊，小弟都有幸入去欣赏咗一两场嘅比赛。 系啊，我喺你嗰啲 社交平台 里面都见到唔少。 喂，我想同你一齐入去睇下波啊，其实。 几时先？ 因为有趣噶嗰个场景，我首先讲第一样嘢啦。咁除咗有好可爱动人嘅啦啦队之外咧，咁呢个唔系主调子啊。主调子咧，你入到去，因为打全国赛啊嘛，咁有国旗同埋区旗咯。咁亦都会进行一啲叫做升旗或者播国歌嘅仪式咯。咁我觉得哦，原来全国赛系咁，即系从来我都冇感受过全国嘅篮球比赛。嗱，我唔系冇参加过嗰啲国际赛事啊，即系譬如 FIBA 或者国际篮协，有阵时有啲世界杯咁样，即系之前都喺荃湾嗰度打过啦，咁样国家队都曾经嚟过香港嗰度打啦，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全国赛系咩概念呢？我自己咧可能细个都系睇男儿当合樽大，我估咧 PC 唔系太中意篮球，你都会轻轻睇下樱木花道啊，呢个流川枫啊。 我以前中学嗰阵时咧，即系真系坐我隔篱嘅同学啊， 系篮球队成员嚟嘅， 系啦，佢直情系曾经攞过最有价值球员啦。 系咩？喺边啊？喺甲一啊？ 甲一 系边个嚟噶？可唔可以讲？ 高荣生。 哦，我有听过。 直情系我同班同学啊。 系。咁嗰阵时系咪成身臭汗咁样坐喺你隔篱？其实你嗰阵时秒佢嘅， 佢太突出啦喺学校。 跟住好快就已经转咗校啦，打入咗职业队啦。 啊，但系你会感受到，你坐喺你隔篱有个篮球明星。都系一件几有趣嘅事啦、 啊，系咁冇错啊，咁入到去叫做香港嘅主场馆咧，就系、是、修顿嚟嘅，咁咧好多有开始真系有啲叫做其他嘅球迷咧睇NBL 嘅，譬如有广西嘅球迷啦。安徽嘅球迷啦，少少地嘅啫， 系 嚟到可能即系场馆嘅左侧，咁样就拉一个横额。就支持翻，譬如广西嘅球队啊、安徽嘅球队啊，或者江苏嘅球队啊。 系 全国赛咧，我细个头先咪讲话睇嗰个叫做动漫嘅、全国制霸系呢个湘北队好想做嘅一件事嚟噶嘛。咁 我 哋从来都谂唔到系点样可以做到全国制霸，但系依家咧香港有球队有机会啦。可以 reach in 到呢啲全国嘅联赛真係好好啊！其实、 你啱啱讲呢个主场其实系修顿啊嘛，我想了解一下成个布置有冇个气氛有冇做好先？ 有啊，个气氛首先有吉祥物啦， 哇！ 跟住呢有仿如 NBA 嘅一啲 kiss cam 啦，咩叫 kiss cam 呢？就 系、 是、个镜头影到你嗰度呢，你就要 kiss 嘅。咁当然唔系用石啦，我哋香港人嚟㗎嘛，点会咁开放呢？但系呢我哋就会可以跟住嗰个相机个框框嗰个球员，譬如做一个大隻佬动作，你就要喺隔篱跟住个 cam 影住你中场休息嘅时候，譬如影到 PC 同埋 PC 太太，你一齐做个大隻佬嘅动作，咁就一齐做咯。其实个气氛系好容易炒兴咗，同埋好，同埋咧有现场嘅打碟嘅 DJ 啊，即系嗱。篮球嘅世界咧，同音乐嘅结连系好好嘅。 系 你有阵时进攻嗰啲咧，你由细听到大嗰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啲音乐咧，咁佢都做足俾你嘅，即系喺个24秒嘅进攻时间入边咧，佢尝试揾咗一啲24秒嘅音乐咧，咁就好似一个咧variety show 咁样，即系意思系一个综艺活动啊。再結連埋，所以咧，成個場入邊咧，唔係淨係得麻甩佬啊，男人喺度睇波噶，有好多女士都會願意陪個男士入去睇波咯。 係， 咁就令到嗰個氣氛好熱烈。咁仲有一樣嘢，咁球隊都肯抌錢啦。咁可能你中場休息嘅時候， 你睇啲外国人嘅联赛或者 CBA 啦，会射啲波三上去台㗎嘛。咁你都知道修顿个场唔会超级大啦。咁呢就由呢一啲啦啦队成员呢将啲毛巾啊将啲 T 呢无常咁样抌上嚟俾你。咁、哦、你好彩呢攞件 T 着。 即係成个篮球文化系完全唔同晒。 係呀，你真系要跟我去入去篮球场呢，真系可以睇一睇波。 啊、 即系你抽一个晚上啦，喺湾仔系咪先。咁嚟緊呢。 好近啫，我过去。 係呀，呢个香港队呢都有其他唔同嘅主场嘅赛事啦。咁啊，譬如去到7月28号呢就对武汉队啊，咁啊又系7点30分去修顿啦。21号呢就对呢个辽宁队囉。係呀。其实是不是好全国啊？你觉得件事， okay 哦、 即系人哋喺辽宁啊，搭飞机落嚟香港去打场波，香港嘅球队咧搭飞机上去辽宁啊、陕西啊打场波。 你有冇上去国内睇埋啊？ 我冇啊， 我反而觉得值得上去睇下，究竟佢哋嘅主场计划咧又系啲咩一回事？ 啱啊，啱啊，啱啊，系啊，呢、這个都可以睇一睇啊，嗬。 同埋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咧，如果有呢个篮球文化去影响翻个足球嘅主场计划，其实可能会相辅相成啦。 系啊，我估两样啦，我估两样啦，无论篮球、足球都希望打翻好少少啦，或者令个文化推广会好啲啦，同埋即系喺湾区入边点样可以做到个文体类互联互通咧？ 冇错， 即系我估计球队方啦、资方。都是做出咗， 仲有 系啊，都系好善意咁踏出第一步嘅。咁当然啦，越多波睇就一定系篮球迷嘅福气啦。好啦，咁啊，转个头请嘉宾咧，又讲下咧喺湾区入边一啲生活同埋表演艺术嘅嘢啦，好嘛？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今日咧继续啊，请嚟咧，喂，喺个音乐领域啊，同埋咧导演领域咧都了得嘅，特别喺舞台界别啦，张家明先生啦，早晨，家明， 系，大家好， 早晨， 早晨。咁上集咧嚟到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就讲咗啲咧，其实内地观众咧对香港舞台剧嘅一啲渴求啦，或者一啲期望啦，或者一啲可以多元化啲嘅嘢啦，去发生啦，咁啊，今集咧我想贴地啲啦，嗱，你自己本身咧个马来西亚人啦。 系 咁嚟到香港，即系香港都其实都好有 多元化噶啦，本身 其实同马拉我估冇两样系咪、特别同 K L 系咪先？即系几近似嘅，我觉得你觉得点睇咧？ 其实差唔多，因为其实香港同马来西亚咧，如果讲大城市嘅话，其实大多数大城市嘅人嘅生活咧，都会系差唔多。咁当然啦，马拉有马拉嘅比較特別嘅之處啦，香港有少少唔同啲啦，即系香港比較屬於係中西。兩即係結合嘅一種產業嚟嘅， 係 啊，即係 馬拉都係喎。我自己去 KL 或者調翻轉頭咧，譬如我去怡寶啦，其實怡寶咪就係八九十年代嘅香港，即係佢哋都係聽好多 Sam 好多 Sam 虛啊，好多 Beyond 啊咁樣，即係佢哋都係好流行呢啲作品或者呢啲歌曲噶嘛，係咪 啊？係啊。哦，你有去過怡寶嘅？ 有，我好喜歡馬拉嘅，其實我都幾。即係尤其是我估我去馬來西亞應該去咗五次以上啊，係啊，有陣時去新加坡，有陣時做嘢或者即係睇 F1 嘅時候都會攔埋過去馬拉咯。咁馬拉啲嘢好食過新加坡嘅其實，咁嗱當然啦， 當然啦，你同新加坡嘅人佢一定唔認同啦， 唔係佢唔認同 OK 啊，我都會咁講。不過新加坡就好乾淨咯，一個好宜居嘅一個國家，我真心覺得嘅。 其實咧嗰個分別咧就係咁樣嘅，新加坡同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係一個叫做。比新加坡再發大啲嘅一個放大鏡嘅一個版本嚟嘅，係啦，即係譬如話佢洗碗喇沙，新加坡都係一種，可能去馬來西亞咧，起碼有三四種，即係你會食多啲咯，唔好話邊個好食啲咧，即係多啲選擇。 我去馬來西亞就一定要有幾樣嘢食嘅，炸雞係走唔甩嘅， 係 啊，我唔明點解馬來西亞嘅炸雞係特別好滑嘅， 哦， 係啦，跟住第二個咧就係。 馬來西亞嘅叉燒咧， 嗯，如果我同你食啲嘢唔同喎，原來去馬拉我都係食下嗰啲 bagude 啊，嗰啲肉骨茶啊嗰啲咯，即係我同你食啲嘢有啲唔同喎。 肉骨茶都有嘅，但係一定要朝頭早食咯。 係啊，點解啊？ 因為夜晚食咧，佢太 heavy 啊。 係哦， 浸耐咗， 浸耐咗。 不過你食得啱㗎，其實 bagude 咧，肉骨茶咧係 朝頭早食， 係朝頭早食嘅。佢原先就係朝頭早食嘅餐嚟。 當地人係話俾我知，呢個一定要朝頭早食，千祈唔好夜晚食，你個消化等等咧係太吸收啦。如果夜晚 嗱。講到嚟呢度咧，我停一停先，因為翻翻去灣區嘅本源啦嚇。咁啊，頭先咧同你講咧馬拉講得太開心啦。咁頭先都講話，喂，你啲飲食習慣其實由細到大都係喂要飲啲肉骨茶啊，或者調翻轉頭啊，阿 PC 講嗰啲炸雞叉燒，其實我哋唔多嘅喎。就算有嘅，都係一啲連鎖嘅炸雞，嗰種炸雞嘅方法又唔同啦。即係你話食甩沙或者食呢個叫做肉骨茶，其實亦都唔多店係做呢啲嘅。所以大陸多咩？多酸菜魚啊，多烤肉鋪啊，燒烤店啊，多依家潮汕牛肉啊最多啦，嗰啲打火鍋啦咁樣。OK， 咁你去到會唔會有啲水土不服唔適應啦？喺演出嘅過程 中，我以前初第一次去嗰陣時係真係好唔適應， 係辣得太誇張， 係即係唔慣啊！我記得我有一次上大陸，第一次上大陸做演出嗰陣時咧，我記得嗰陣時係同曾光前輩一齊做一個舞台劇，咁上到去咧，咁啊喺彩排。嗰陣時咧，哇！真係去廁所去到不得了啊！因為之前嗰晚咧就食咗一個 太辣啦，係嘛？ 食嗰個咩麻辣啊！ 哦， 嗰陣時我未試過食呢啲嘅， 係啊， 係啊，水煮乜乜乜啊，即係水煮乜咧？即係跟住咧就死啦！咁啊演出點算咧？咁 因為作為演出者，你最驚啊！其實咧，即係有好多演出者好專業嘅，其實咧到 show day 嗰一日，尤其是 day one 咧。佢哋會瞓唔著，嗱呢個係好正常嘅，因為對你嘅演藝事業好執著，係想好做得好好喺 first one 嘅時候，所以你會瞓唔著，我會緊張係好正常嘅。但係咧，如果當你嘅緊張咧，除咗瞓唔著之外咧，仲加上啊肚仔痛啊嗰啲咁嘅嘢咧，你成個人遊曬雲嘅，啱唔啱啊嚇？ 係啊，咁啊好彩嗰陣時咧，上到。即係身體不適啦，咁啊跟住曾前輩咧就攞咗啲藥俾我，好好，跟住可以止到啦，跟住上到去，哇好彩，即係喉嚨有即係有少少痛啊，都照講台詞照唱歌咁嗰啲咯。不過其實係 OK 嘅，因為其實咧係好 enjoy 成個過程嘅，因為你去大灣區啊，或者去內地啦，咁除咗演出啦，最開心嘅就係你每一次去到唔同嘅城市嗰陣時咧。我真係會出去食佢哋當地嘅嗰啲嘢，因為係唔同嘅，就算即係都係嗰樣嘢，咁其實佢煮嘅方法或者佢即係嗰個感覺唔同啊，係啊，即係我 深圳啊、廣州、珠海都已經一個好大嘅分別啦。 係啊，即係我鍾意好新鮮咯，即係一邊演出一邊去了解當地嘅一啲生活習慣， 係 啊，唔一定要旅遊噶，即係可能好。正常，比如話你出到去酒店，你好中意行遠少少嗰幾條街，喺側邊有個路邊攤咁樣嗰啲嘢坐低，同啲當地人一齊食嘢咁樣嗰啲啦。而家我就唔驚啦，而家我就好強噶啦，其實 係咩？ 唔會好似以前啱啱去內地嗰陣時食啲，而家乜都食。 而家中意食啲咩先？如果翻到灣區，有冇一啲口味嘅改變咗？因為咁 啊，其實咧，我就近呢幾年我比較清淡啲嘅，即係比較。多素食嘅我自己本身，所以咧就其實都多嘢可以食嘅，因為其實食啲比較清淡，例如嗱，我主要食麵，其實食啲比較清淡少少嘅一啲麵類嘅嘢咧，湯麵啦，其實你真係會食到佢嘅即係 湯 啊，湯同埋佢嘅手藝啊，嗰啲嗰個麵嘅個口感咧，會食得比較細膩啲咯。即係比較 detail 少少，就唔係即係哇好濃味啦，即係下下都食得好濃味咧。其實第一，我覺得係會食到個人係比較麻木少少啦，即係食唔到個文化。即係你食一啲簡單嘅，譬如話食個菜包，咁你會見到人哋點整嘅咧？ 或者啲刀工好細。 係啦，我就好中意食一啲好細味、好乾淨、好清嘅嘢咧，反而食得出當地人平時你唔會一個。 阿媽叫個仔起身嗰陣時就食麻辣火鍋㗎，係咪先？咁你要了解 好難講㗎，可能重慶一起身咧就食呢啲啊，都唔出奇啊，我哋唔知道啦。 食得清淡嘢咧，你升先至係可以感受到咧當地人日常生活係點樣 嘅。不過國內食面嘅文化其實都多嘅， 係 嘅 係 嘅，即係面唔同嘅面家啦，即係唔同嘅種類嘅面都多，煲削面啊、米粉啊、米線啊。我覺得我哋即係如果去酒店咧，即係食早餐。通常都會有個面檔喺度嘅，即係如果國內嘅話， 你話你意思係話酒店嗰啲啊？ 酒店通常有個面檔喺度。 哇！有一次啊，我上到去大陸嗰間酒店嗰陣時咧，真係好肚餓啦，我嗌咗個 room service 嘅，求其嗌一個最清嘅嗰個叫叫做 陽春麵 。哇，係好食到不得了，冇料啊，冇餡啊，淨係湯同麵嘅啫喎。已經是好正好味，香港食唔到 嘅面都是國粹嚟嘅，咁有機會就跑到灣區去啦。咁好似張家明咁樣有演出啦，係啊，一個一邊 traveling 一邊演出啦 ，perform 啦，係一個最好嘅一樣嘢嚟嘅。咁啊，睇下有冇機會我翻去大陸睇下你演出，再加上就係喺灣區嗰度飲飲食食啦，同你好嘛？ 好啊！ 今日多謝家明啊，做我哋嘅嘉賓啦。咁啊，預祝你 good show 先啊 ！Thank you very much， 拜拜。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冲执好大酒，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 时起之后，誓要出走。 何必多借口？ 用双方好过拆开面具后，再不便罪疚。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早前发表控烟策略咨询文件，咨询市民是否赞成禁止向某一个日期之后出世的人售卖烟草产品，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增加烟草税部分等。諮詢期至到9月30日。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委員、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何西賢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若果能夠盡快實施文件內的政策，相信有效降低吸煙率，至距離2025年達到吸煙率降至 7.8% 的目標時間無多。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出席同一個節目的時候說，支持減少吸煙者的方向，但是認為方法不應該過於極端。舉例，可以用罰款阻嚇亂拋垃圾的人，但是若果將罰款提高至10万元就不會贊同，擔心若果控煙工作做得過於極端，影響市民選擇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前赴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途中，顺道访问埃塞俄比亚。 在首都阿的斯阿贝巴与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会面。王毅说，中国对非洲的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都是朋友之间的互相支持帮助。中方在对非合作之中，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从不附加政治条件，从不谋求地缘政治私利。中方愿意与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一同加强在贸易投资、绿色发展、数码经济及健康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开创中非合作新局面。七国集团、欧盟以及澳洲、新西兰和南韩据报计划呼吁中国阻止北韩利用中国领海来逃避联合国的制裁。路透社取得这封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的信件，提到对多艘运油轮持续利用三沙湾中国领海作为避难所，以便向北韩进行受制裁的石油产品贸易表示关切，呼吁中方识别并且阻止这些船只在中国领海抛锚或者徘徊。如果发现这些船只再次停泊在三沙湾，应该检查是否有非法走私石油的证据，尽快将它们逐出中国水域。信中又要求中国告知有关地区的公司，如果它们为这些船只提供服务，可能面临制裁。中方早前一再表示有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美国总统拜登说已经邀请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成为他的内阁成员。拜登在声明之中赞扬白恩斯的表现，说在他领导之下，中情局在国家安全方面针对美国面对的首要挑战，采取眼光独到的长期应对方案，利用情报为国家带来关键的战略优势，将美国人民的安全保障放在首位。拜登又说，白恩斯具有威严的领导方式，代表美国最好的一面，期待未来几年继续与对方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龙翔道啦，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道啦，近住启泰苑噶。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啊，红隧的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白沙湾渔民新村对出。有些爆水管的封路，提一提你啦。在荃湾的德士古道，德士古道西行去海之恋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即是立泰工业中心对出那段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尖沙咀的山林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山林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山林角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啦。咁长沙环道都系有水管急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方向尖沙咀、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哦，咩嚟噶？ 系啦，我哋咧有全国即系叫做全国广东省啊，有70多个景点咧，都让大家咧喺一个好廉价嘅价钱里面咧，去到唔同嘅景点里面去玩噶。 嗯， 咁当然啦，有啲就系一年里面无限次使用啦，有啲就可能一年去一次至三次咁嘅。 嗯， 我先讲咗价钱，再讲啲地方俾你听先。 好啊， 198蚊。年票， 哇，劲喎！ 系啦，究竟去边度呢？我哋嘅活动咧，包括咗广州啦、佛山啦、清远啦、深圳啦、江门啦、韶关啦、湛江都有嘅。 嗯， 系啦，当中有一个水上乐园， 哦， 系啦，西樵山嘅影视城啦。 西樵山嗰个咧， 嗯， 哦，我乡下喺西樵山， 哇， 所以咧嗰、那个影视城咧，其实早喺第一定系第二部叶问啦，即系叫少年叶问，我记得嗰阵时叶宇航做嘅， 系 有一个俾人哋去打卡啦嘅一个影城，好怀旧噶，嗰、那个感觉好似咧叫做六七十年代嘅香港咁样噶， 冇错、啊嗯， 我可以用呢个广东旅游卡都去得到。 系啊，咁啱啱有讲到啦，我哋有个水上乐园啦， 水上乐园喺边噶？平时我都想上 去深圳 咯，内地玩下水，哦，就系似啲嗰个 深圳观澜啦。 观澜有个水上 乐园，系啊，冇错， 几好、啊，因为近排咧都想去湾区嗰度多啲去涉猎一下啦， 冇错。 咁涉猎系因为为咗呢个节目噶吓，咁所以如果监制听到咧，啊系即系希望就令电台会多少拨款咧，令到我哋有啲出行嘅基金咧。咁就好啦吓，因为呢个都系重要啊， 好好啊， 水脚都蚀埋俾电台啊，呢个纯粹讲笑啫，系因为我喺度咧谂紧一个景点咧，想去嘅就系喺深圳， 系 呢个大鹏古城。 哦， 哇，原来咧大鹏古城咧，你喺深圳，譬如福田口岸咧过咗关之后咧，差唔多揸车要揸个半钟头先去到， 所以你行香园围啦。 香园围会近啲系嘛？好啦，我想问，如果行即系行莲塘啦，系嘛？ 系啦， 行莲塘过关，跟住会近几多咧？嗱，呢个我想问。第二咧，因为原来佢要兜埋大亚湾嗰位，即 最少近半个钟， 系咪啊？ 因为莲塘一出就已经系盐田啊嘛。 因为我跟你学习嘅，你嗰阵时咧话。曾經喺咪後同我講，喂阿 O 啊，我咧今日想講個地方叫鹽田啊咁樣，但係之後冇講過噶嚇，我咧好似冇講過鹽田呢個地方 有 嗎？ 係，我哋有提過， 提過 佢將會起一個大型主題公園啊嘛， 係咁總之咧，跟住我就上網揾啲資訊，咁就呢、這個大鵬古城，哦好靚喎，好似拍緊古裝片咁樣喎。咁、與此同時咧，深圳有三笪地方咧都。是被央视啦，即是中央电视台咧评为可以睇到最美星空的一些地方。 我有听过喎、啊、呢、這 个。咁咧，大鹏古城嗰度附近咧，就有啲近海嘅民宿咧、就真系海天一色嘅，可以做到。哇！但系都几远、啊，原来揸个半钟头车去嘅话，我想问咧，你头先咪话喺莲塘过关嘅，咁要揸几耐先去到大鹏古城啊？ 一个钟内 一个钟内，哦，咁快好多噃。花好多喎、啊，咁就算唔係自己揸車，咁可能 Cody 咁都爭好遠啦、啊、啲時間，係咪？ 我諗都九成係咁嘅處理啦。 好啊，多謝你嘅資訊嘅提供，非常好，非常好。 因為咁嘅，即係如果你港車北上，即係而家最 hit 啦，就係港車北上啦，即係你。行港車北上去珠海， 我知道 hit， 但唔係咁容易做到嘛， 係嘛？ 係要搖號啊嘛，依家仲要搖號啦。 我哋兩個禮拜抽一次啊嘛， 係 啊，每一次有300個 quota 啊，但係搖號係有隨機性噶嘛， 係冇錯。 咁隨機性係令到件事有啲卻步嘅，老實講一句，係因為如果係先到先得或者係排隊申請係 OK 嘅，即係咪排期咯，好似申請公屋咁樣。但摇号呢样嘢，我一路都觉得棘棘地嘅， 系嘛？ 因为我觉得我嘅运气应该用喺其他地方，唔系讲下笑轻松下啫。暑假系咪先？咁但系我都会尽快搞呢个港车北上噶啦，系啊。咁啊，等我同你可以交换车揸啊嘛，你又揸下，我又揸，可能揸到去上边啲国度咧，系啊。 同埋仲可以购买呢个广东省旅游卡，咁你就可以去咗更多嘅地方。 冇错冇错。好啦，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同 PC 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流泪，麻木地注视，也许会像片落叶慢慢枯萎。怕生怕死，渡过这世纪，要走要飞，谁可跟我一起？寻觅快乐与自己。救赎了我的一切，不理俗世，也不怕被说是非抵制。怕生怕死，渡过这世纪，要走要飞，谁可跟我一起？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翻到嚟，我而家又想同你分享第二啲嘢啦。 系乜嘢 啊？呢、這个电子消费一向都已经系一个国内嘅传统啦，变咗系啦。但系咧，电子消费 四大名物啊，新四大发明系咩啊？你知唔知道 ？P.C. 新四大发明 系中国我国嘅新四大发明 系 系。 哇！呢啲好深噶， 系高铁， 系 支付系统， 系 跟住啊，仲有两个，突然间唔记得添，都系好 common 嘅，其实系啲好 common 嘅嘢嚟噶，系啊，都系内地行得好先进嘅一啲嘢。依家嚟紧可能有机会系电能车啦，因为电能车个 无人驾驶车咧，有机会会系 好可能系，因为呢个无人驾驶已经喺平山区，深圳嘅平山区已经落户咗啦。 冇 错，咁我 都睇到啲片啊， 同你讲过，好似的士嚟嘅，咁就引入咗某一间嘅上市公司嘅一个系统啦。 咁、那個系統名可以講得嘅，叫蘿蔔快跑。咁、呢個蘿蔔快跑嘅精准率係好高嘅，而且咧深圳嘅屏山咧唔係第一個試點，第一個試點係武漢啦。第二个试点咧，我印象之中系重庆，跟住仲有两至三个直辖市又用到呢一样嘢嘅，咁、你会见到咧， 好熟书、 唔系攞三线城市，唉、哎，我人生都系跟股价走啦，你嘅人生就逍遥快活，又飞啊，我又要去重庆去有个考察团啦、我都好想好似 PC 咁样，即系啊轻松快活地过日子， 一啲都唔轻松， 系嘛？ 系啊，呢个你睇我轻松。但我心里却系 点会啊？ 好焦虑， 每人需要焦虑，系啦，即系类似啦呢啲智能驾驶系统咯，系啊，咁咧其实国家都好先进啊，特别喺科技或者电能车领域啦，有机会再同大家多讲少少。 系啦，翻翻嚟我呢度啦，梗系要同你分享翻啱啱点解要讲一个支付系统嘅问题啦。系啦，我哋有成日都会讲啦，有一啲系统嘅时候都会有利有弊啦。最近咧国内咧都会出现一啲情况嘅，就系咧我哋以往咧都会。嘟好多 QR 曲啊，系咪啊？咁咧，大家如果要去嘟呢个 QR 曲嘅时候咧，真系要留意啦，因为出现咗好多叫做行骗嘅手法啦。 哦，系点样啊？ 当你嘟呢个 QR 曲嘅时候咧、你嘅手提电话资料咧将会泄漏晒去出去， 有机会被泄漏， 系有机会被泄漏晒出去啦。最重要嘅就系咧，你都知道其实我哋而家啲好多支付平台咧，都其实透过呢个 QR 曲咧去付钱噶嘛。咁就变相咧，你个钱包咧嘅钱咧会俾人去盗用咗。 哦， 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唔好贪优惠。去嘟呢个QR 曲啦，真系要睇清楚先好去做啊！ 呢、个真系要留意翻啊，同埋咧但系又好难嘅，因为好多嘅餐厅有阵时都叫你可能扫一扫个二维码，跟住扫完个二维码，可能就一蚊一只鸡，一蚊一支汽水咁，可能你有嗰下突然间个店员都叫你咁样做，咁你就跟住去做咁样咯。 其实前排我见到啦，新闻都有讲嘅，即系可能会贴咗一啲好似优惠咁贴咗喺啲商场嘅一啲柱啊，或者隐蔽位置咧，咁就扮系啲商场优惠。 哦，系咩？ 然之后让你嘟咗之后咧，系啦，你就变咗会被盗用咗啲资料同埋啲钱财咁样啦，系啊， 咁啊真系难搞少少喎。关于呢一个，咁系咪两大支付平台咧，其实都会发生呢一件事， 都会发生啊。所以我哋都要密切留意而家个支付系统嘅安全性啦。不过其实讲紧呢个支付系统，我自己见到啊，都已经好安全噶。系最近、真系会有一个咁嘅情况下咧，大家就要喺。去选择去嘟呢一个或者去消费嘅时候都要留意。 咁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系啦，即系翻到去内地啦，嗰度去消费啦，或者去饮饮食食嘅时候咧，即系小心啲先嘟啊吓，唔好一嚟嘅时候就，大家尤其是香港人咧，翻到大陆咧。好中意争俾钱啊！乜嘢都嘟一餐啊，咁样咧。 系咩？我哋发觉而家系少咗争俾钱。如果全台都系香港人嘅话，就会少啲噶。 系咩？ 因为仲未系全部人都可以开咗个户口啊嘛。 系咩？ 系你俾住先，你俾住先。我暂时未有户口。 系咩？咁啊，快啲要整翻个啦。其实整都好方便嘅。之前都有讲过啦。其实嗰张卡啊，八字头嗰个公司香港嗰个支付系统咧，其实你只要绑定翻自己个身份证。咁再入翻啲钱入去咧，有机会做到一个云端嘅支付噶啦，已经。咁其实都相对便捷一啲咯，我觉得。即系同埋香港人有阵时都惯咗用嗰个系统咧，好似转换唔到啊。咁嗰个公司就帮你转换咯，但系你要挂落一个银联嘅户口嗰度咯。咁银联户口好容易啦，我估计呢个可能你信用卡又会有，你金融机构又会有个银联嘅卡咁样。中资行个个都用银联噶啦，系嘛？ 好多都会有嘅，但系再提一提啦。第一件事因为。通常呢啲支付系统咧都要叫做绑定啊，即系成个账号需要绑定。咁所以咧绑定需要有一个最基本嘅条件，就系你要一个国内嘅电话号码啦，即系能够收到短信嘅电话号码，未必需要打到电话嘅，但系要收到短信。所以咧，大家如果要去办理一啲国内嘅手续嘅时候啦，都真系需要考虑呢一件事啦，即系要去究竟去选择咩平台。 开翻个国内嘅手提电话号码去处理呢啲业务啦。 嗯，咁啊，大家都可以上网获取更加多正确嘅资讯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 P C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下集再同咧，你一齐倾偈，探查湾区入边咧，点样可以一小时生活圈入边咧，又食又买又玩又有潮流文化当中，好嘛？ 好， 唔该晒 P C， 拜拜。 拜拜。 像雨水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是自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树，和我昨日决心思议，又可有。晒用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和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想每刻有事意有惊喜，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春有秋，有欢笑，有伤悲。